院子非常有 量，小花小树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露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月 小底叶鹏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王大磊，你最近是不是方车？ 什么叫方车？ 听说你跟人家葫芦一块儿出去办事儿，葫芦开车路上突遇大雨，结果葫芦那车平时一点毛病没有，你上车以后遇着大雨，雨刷器坏了， 那说明他不检查。这个上车之前应该检查一遍车的各种部件，他没查，坏了也不赖我呀，也不是我弄坏的。 我跟你说，大雷，这东西啊，我修过车，我知道，没谱啊，就是因为你往副驾上一坐，把雨刷那个地方那个线路给颠弄坏了。 雨刷在副驾上，你敢说瞎话了吧？ 会不会你给震的？ 对啊， 你往那儿一坐， 一个裤衩 受不了了，雨刷器， 雨刷器 谁呀？这是趴窗上一看，谁呀？谁呀？ 雨刷器趴窗上一看， 你琢磨这雨刷器也跟那壁虎是一感觉。 不干，不干。 小花，你是不是格林童话看多了？ 那怎么你一坐就坏了？ 寸劲儿，什么叫巧啊？ 完了，他葫芦说你还出一馊主意，拿一绳子绑住雨刷器来回蹬。 怎么救急吗？ 哎， 这是葫芦的问题， 是不是？ 一边绑绳不行。 那怎么着？ 你得把那雨刷器啊上面啊绑好绳，左边一根右边一根。 哦， 左边这根呢驾驶员蹬着，右边那根呢副驾蹬着，俩人一边开车一边还配合好了。你看啊，疼你呵，疼你 咋开的好 吧？反正就看王大磊那忙活了，那监控盯着王大磊看， 跟着我走是吧？ 后来警察还问了你们俩，这车怎么回事啊？ 这我们俩真不知道怎么回事。 不是我们弄的，不是我们弄的。 对， 王大磊呢也是为了让这雨刷器正常的运转，所以想出这么一个主意。 没办法，临时嘛， 起飞制。 警察说了， 谁才起飞制？ 那你这是 机制 啊？警察说啊，你当你是人工智能呢？ 那我是不是智能我不知道，但我准人工。 修车去。 这就胡说完了。赵大友说，你说呀，好久没看着你了。路上碰上你上车了，而且赵大友当天开了一辆豪车。 什么车？ 跑车。 好跑车。 好跑的 好 车，红色的特别扎眼。王大雷一 想，他是一男的吧？ 对啊， 没事自己开好跑车 不行吗？ 啊，行， 哎，人有钱啊， 那有钱 人愿意开啊。 王大雷也想，没坐过这么好的车。 坐一个。 你去哪儿啊？大友，你去哪儿？我正好到那边办事儿， 就为蹭人车， 就上了那辆红色的好跑啊。这一路上王大雷啊咧着大嘴乐，因为他们还开的是敞篷跑车。 对，反正好歹有前挡风。 大磊直问：“哎，你这雨刷器好哈？ 没绳儿 的，玩了好久雨刷器，哎呀，真好，不需要来回拉扯。下雨咱就不怕了。”正说 这句话， 正说这句话，语音未落，嘎啦一个大响雷，爆了前面。王大磊，哎呦， 有雨刷，有雨刷。 大磊乐半天，有雨刷。一想，哎，不对，这是敞篷的，不是大油，你赶紧把这个盆儿给拉回来， 收顶子， 收顶。放心吧，大磊，咱们这什么车啊？ 什么车呀？ 这是什么车？ 什么车呀？哎，小花，你说了半天，我也不知道什么车，就说是个牌儿。 什么牌子？ 什么牌子？ 那上面那脚，那什么脚？ 脚 标志那个什么脚？你好好想想。大磊说：“别想了，雨这么大，快点把这盆收了吧。” 对。 等着，一个按钮完事儿。 嘚儿。 开着了。这个电钮纯属让雨浇坏， 滋咕滋，你知道吗？ 王大磊说。是不是我放的？ 我自己承认的是。 后来就是一路交回家，然后幸好王大磊啊有把伞，然后打起来，俩人钻进伞里面，开着豪车敞篷。 你琢磨这样多有意思啊！这大豪车开着敞篷，俩人打着伞， 这伞这么大，风不知道怎么禁住。 王大磊那伞上还有标志，什么什么化肥， 拿化肥当做伞。 上次去采访拿的伞， 反正忘了哪化肥厂送的，什么环保绿色的， 谁绿伞 跑车呀？ 再打一大绿伞， 这一 拿红跑车大绿伞， 先救命啊！ 但是 是这俩人还行，没怎么太淋着，就是 活过来了。 车里边都是水啊，这鞋都透皱了， 证明这车的排水不好。 人家敞篷车， 嗯， 排水好了那是车嘛。所以呢，赵大友也说，这王大磊是不是方叔？我可听说他跟葫芦的事了。 这就是巧合。 这事还不算完，王大磊那天啊搭上周威的车了，周威啊都有点害怕。 你是不是有点方车呀？ 胡同里都传开了，你是有点 方 车 大王吗？ 王大磊说，你这就有点多余，你先试试你那雨刷器。 哎， 没问题吧？ 没问题。敞篷， 他也不是敞篷。 你有敞篷吗？ 他那天窗，天窗， 对，天窗咱不开行吧？ 哎， 省得到时候外面怎么着又说我弄的。 对， 那个转向灯是 都灵吧？周威讲，那上车吧。俩人上车了。王磊说，哎，我有一杆儿，我有一竹竿儿，封后备箱吧。 我 大磊，你先等会儿啊，我得问清楚了，你出门你带竹竿儿干嘛是？你 钓鱼去？ 没有，我以为你要逮蜻蜓呢。 后备箱打开，往下一摁，咔嗒 咔嗒， 嘚儿，咔嗒嘚儿。 这什么事儿？这是 嘚儿，就是后备箱那盖子盖不上，那个机械故障。这个、 后备箱敞着不算毛病。 后备箱就敞着敞着吧。 对， 解释一下， 后备箱开着是没问题。 这个时候，王大磊安慰周飞：“没事没事，周飞，今天又不会下雨。” 对， 寡阴未落， 哗， 我 们家掉了吧？ 狂风骤雨啊，这往这后备箱里灌呢。 然后这车呀就翘头了， 给周飞心疼的。哎呦，我那演出服， 早知道搁后座多好。 我那架子鼓， 哎呦，搁后座多好。我还没说我那竹竿呢。 所以我就知道了，有的时候不是雨刷器坏，不是敞篷坏。不是后备箱的问题， 是车坏， 就是人， 就是人为的。大磊，你就是方车。 大磊，连不光汽车都方，连三轮都方。 三轮车放炮是吗？ 掉链子。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街酒吧里，你们知道塑料花姐妹这个词怎么解读吗？ 就是拿塑料做的花，然后这两个花呢特别像，跟姐妹似的。塑料花姐妹 就是有个姐妹拿了一束塑料花。 哎，也可以这么解释。 哎，塑料花你们有这个印象是吧？ 塑料花 家里摆过， 我们家有那塑料的菊花。 哎，我家也是塑料菊花，是这色的吗？ 对，是泡那个水里喝的吗？ 那塑料花还特别大。 对， 那菊花，然后底下那探出那个，就探出那个 丝儿， 那丝儿那么老长。 哦，那你那个跟我那菊不是一种菊？ 你那是杭菊吧？ 他是苦菊。 哎，这是八九十年代吗？是八十年代，八十年代是不是家里都爱就没什么装饰品，就是塑料花？ 有， 对，一个是唐三彩的马，一个是那个塑料的花。 塑料那会儿挺流行的， 哎，那会儿塑料是好东西。 其实塑料花姐妹情呢，你想想，塑料花它代表一什么呢？ 长久啊， 虽然长久，但是不是假的呢？ 你要这么说，东西长久基本都是假的。 感情， 我说你说这个东西就是它活的长久，实在的东西啊，一般都是假的，活时的长。 乌龟。 你瞧，你举这动物， 那也得叫甲鱼啊。 对呀， 塑料花姐妹情形容的就是闺蜜之间的情谊，就好像塑料花一样，表面上永不凋谢，但实则内心是勾心斗角，看起来亲密无间，那底下呢说翻脸就翻脸。 哦，这么深奥， 有一句 这我还真不太懂。 哦，因为你们是兄弟哈，你们是塑料花兄弟。 我们塑料花兄弟吗？ 我们是铁爆花兄弟。 反正有句话说，好姐妹的感情就像塑料花，特别假但永不凋谢。 那这是好啊是不好啊？ 你琢磨呀，这生活就是这么矛盾和辩证。哪有什么绝对好和绝对不好的呢？太幼稚了。 还好我是个男同志。 哎，不久之前发生这么一件事啊，我听洋洋给我讲的，说 到南边， 洋洋认识了一个四川女子陈某。 我这名字叫陈某，你听见？ 陈某 因为盗窃朋友银行卡取走8000元，被判拘役8个月，缓刑1年。怎么偷的呢？洋洋说，太可恨了，陈某跟王某是朋友。 哦， 那天呀，王某想上厕所，你知道女生上厕所互相要拿包的。 这我不知道。 哦，王大磊，你没拿过吗？ 我没跟女生互相拿过。 不是，这我上厕所的时候你没帮我拿过包吗？ 那太正常了。 你不是每次都洋洋需要我拿包吗？洋洋包我来拿吧。洋洋 你不是上赶的吗？ 对对对对对，他干什么我都上赶拿包。好吧，那你给我拿包，你把手指给我。 你是不是经常帮人拿包啊？ 业务很熟练。 我没经常给人拿包。 然后这个王女士上厕所，陈某就偷走王女士的银行卡，并取走8000元。 他怎么取的呢？他又不知道密码。 因为他俩很熟 啊， 他们是好姐妹啊，好姐妹同吃同住同玩同乐。那就暗暗地记下了银行卡的密码。 就是说，好姐妹人连银行卡密码都知道。 对， 因为你输密码的时候没有避讳这好姐妹。 哎，因为他就用他生日。 对， 咱俩跟小花关系 不好。 可他不用他生日， 他给堵死了。他密码 我没有用生日当密码，我有那么傻吗？ 那你用什么当密码呢？ 卡里没钱。 我告诉你，你要吗？ 要。 你要这么愣，小花我也要。 我关键说人家事，现在洋洋就说了，王大雷每次都那么主动管我要包。 我也善感的。 而且、 那不是疼，不是那个喜欢人家吗？ 对， 我从来没避讳他，怎么办呀？我说杨，你别慌，你别慌，王大雷啊，可能不是这样的人。 哎， 话是这么说， 但是他真不信。 但是人非圣贤呐， 孰能无过呀？ 就怕王大雷一步大错， 步步错。 我说到那时候没关系，我们再劝王大雷主动交代犯罪事实呗。 这不就已经离犯罪进一步了是吧？ 杨洋还问我说：“你说有塑料花姐妹，有没有塑料花情侣啊？” 哎，你要这么说，应该是有。 别假。 你有没有塑料花父子？ 有没有塑料花爷孙呢？ 哎， 都想起来了，我说都想起来了， 什么都拿塑料花代替是吧？ 哎，反正后面几种可能性略低啊。 就没有。 我觉得王大磊不会干这事儿，真的、 哎、 真的，杨洋。 这是了解我的。 但是也不排除，确实我听过这么一事儿，我给你讲讲，杨洋。前不久呢，有一男的，他呢有一个同居女友，他趁着女友睡觉的时候呢。打开了女友的手机银行，并且呢用纸膜叫什么纸膜仪什么纸膜复制了女友的纸膜，手指纹，然后呢就用她的指纹套取了不少钱，而且用这些钱给这女友买包买口红请她吃饭。 那这叫羊毛出的羊身上。 我可没说王大磊啊。 小花你现在没有男朋友。 我跟这儿就跟你们说说这个塑料花姐妹啊，有的时候这个塑料花姐妹们这种情形可能你们是没感受啊， 那当然， 但是我觉得你们观察可能能见一点端倪。 怎么叫见端倪呢？ 你比如说那天我碰上罗文文了，罗文文就说，哎，小花，今天你的裙子挺好看的，哪里买的呀？啊，我说是吗？我说我在淘宝上随便看到的。我说觉得好看就买了。罗文文就说，你这条裙子我有一条很像的呢。 这句话说明了什么呢？ 这句话说明可能要有事儿了。 他说前两天就穿了，他点我是说 你偷他的。 我至于吗？ 他是什么意思？我这人说话比较直啊。 你不是直，大磊，你这个没有情商的这个事。 所以我跟杨洋那儿一定给你好好再讲几个故事。 哎呦， 大磊人直， 他不会觉得我看着他穿好看我才买的吧？ 哦，他是这么想的。 我难道是那么没品的人吗？ 难说。 然后呢我就哈哈哈的笑了。 哎，笑，我发现这个哈哈哈是个很好的武器， 是个解决尴尬的一个好办法。 哎， 我说我没看到你穿呀，他说好吧， 哈哈哈 哈哈哈，他也笑了。我感觉他的哈哈就是说明了是， 那你应该跟他说，刚才我刚先哈哈哈。 哎， 然后你现在 这说明一个问题、这女生跟女生之间啊特别在意撞衫的问题。 对呀、他说的好像我见到他跟我面前走我穿这身衣服似的。 对，这男生啊，你拿我来讲， 哎， 我就特别不在意撞衫。 对对对， 老爷，你一件衣服能穿就这黑 T 恤哈、起码我仨月看你就没换过， 是还没洗过呢。 但我相信你一定洗了的，你在斗气儿。 我用你都不能解释。我用你解释。 老爷有100件同样的， 就你男生就无所谓，说撞衫就自己跟自己撞成这样都无所谓啊， 多新鲜。 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我还特别愿意 跟别人 说，不是同学之间还特别愿意，哎，他这双鞋挺好看的，我说我也买一双、 哎，看着这像哥俩。 对， 但女生就会有一个什么呢，就是 差别性。 你可是看着我穿你才买的，这个你也要承认啊。有一天呢，罗文还跟我说，天呀，为什么我在你朋友圈里的照片这么丑啊？我说是吗？我明明 P 了呀。 哦，他说什么呀？ 他说，但是小花你自己看起来是 P 过的哟。 就说明你光 P 自己不 P 别人， 这是 光替自己 P 不替别人 P， 这是 这意思。 很多女孩干的事儿。 哎， 不是我真给他 P 了，只不过就是我给自己 P 的，我自己知道要什么 P 的过一点。 P 成什么好看，我哪知道他觉得哪个好，可能 P 的还不够白，眼睛还不够大。但是因为这件事呢， 那这是你这个问题，我也看这照片了。 啊、 你给你自己 P 那么好看， 你给人家 P 的时候， 我对自己有标准。 你对人家不是有标准，你 他标准我不知道啊。 你为什么给人家脸 P 那么大？ 我没 P 大呀，他脸就是这么大。 你看看，说实话。 那你没看他朋友圈发的我们俩合照那张，我也没 P， 我也没给比我 P 啊。 说明啊，人以群分，物以类聚。 对，这俩人要怎么能一块玩呢？ 这说得着我吗？ 就是把俩人的对方拼在一块儿，是一张原图。 对， 你怎么说拼那一半呢？ 拼那一半全 P 了， 都假了。 这都过交情了， 你们还能当朋友呢？ 能。比如说，你一叫他，嘿。哎，罗文，快到房间来，我做了好吃的。他就说，哇，什么那么香啊，我刚才就闻到了。来，快，就是只有吃能让我们产生真正的友谊。而且我们好的时候你们都没看到。 你们好是 你们好个嘛。 哎，要不要去做脸啊？这是他发的啊。 啊， 主动约的我啊。 嗯， 我给批成那样他约我了。 嗯， 我说想去贵不贵啊？他就说只要68，服务超级好，我试过的。 在哪儿啊？ 就是那个就是后边。 后边这就是不想带你去。 不是，就跟他走就行了， 就没准地了。 完了我说行，去好便宜啊，你觉得好咱们就去。后来做脸我们都觉得挺好的，然后俩人就分享，喜欢，好棒，不错，你看这不是关系很好吗？马上就释怀了。 对，做完脸好屁。 我跟你说，我们这个女人是很善变的动物。 对对对， 这个高级动物啊，生活中的事情再尴尬，吃一顿，一起做个脸，逛个街，骂骂男朋友，马上就释怀了。 小花你不容易释怀。 哎，王大雷，但娘娘可没少提到你呀。 是，我们做个脸就好。 我们因为你感情越来越好。 当小院高大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 当指路的大爷遇见娇滴滴的智力， 一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说 AI， 接地气，有未来。娱乐72变，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9点至10点，重播凌晨2点至3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底，英明，王大雷，恭候您。 小花啊，刚学会开车，开特别慢。有人找他办事儿，他一般都得问人家：“您有急事吗？”您要有急事我就骑自行车去，您要没急事我开车去行吗？ 老叶买了一台可以自动寻找垃圾的扫地机器人，拿回家以后兴冲冲的拆了盒，按上电，哎呦赶紧试开机，完了发现呢自己走到哪儿，那扫垃圾的机器人就跟到哪儿，扫垃圾当然跟着垃圾走了。王大雷小时候以为自己长大了会有100种挣到钱的方式，但是长大之后呢给自己找了100种挣不到钱的理由，这就是现实。 公园里啊有一对老夫妻，老爷子坐在轮椅上边，老太太在后边推着，哎，老两口有说有笑，说的高兴的地方呢，老爷子还扭身啊拍拍老太太的手，十分亲昵。这时候啊大磊就想起了那首歌，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于是扭过身来对洋洋说了，哎，我们以后也能会像他们这样吗？洋洋说了，你也想坐轮椅吗？ 快乐不断，娱乐72变。 快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夏演员王磊、叶鹏，感谢您的收听。以下是娱乐72变下半时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人活着总能遇上些开心的事儿，还偶尔见到些让你开心的人，只是现实世间琢磨不透的事儿，要等很多年后才能咂摸出个味儿。人活着总会摊上个烦心的事儿，还经常躲不开让你烦心的人，可是回忆是件爱护有人的事儿，等到若干年后回头都说有味儿。人这一辈子会遇见多少人，那快乐不知道会有多少会儿，缘分要不都是那么美的事，遇上了还不拼命追呀呀。人这一辈子会遇上多少事儿，

老师， 嗯， 我在泡澡的时候最轻松， 就有水，对不对？ 你要这么理解也行。 老师，我们可主要是这个什么，这环境影响我们，让我们太紧张了。 对， 不是教室就是教室， 还有监控老师。 您比如说在我们家开卷考试， 嗯， 他家里舒服。 嗯， 那你家里是个什么状态呢？给老师形容一下。 我们家状态就是那个有客厅，有卧室，有厨房，有洗手间，还有书房。 老师，他说都是废话，谁家都那样。 有什么不一样的？给老师讲讲听。 我们家人长得跟他们家人不一样。 那你的意思是说，有家人陪伴考试，你会更加轻松是吗？ 是。 老师，您不会叫我爸爸来吧？我爸说我一点都不轻松。 有同学反对了啊，他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有家里的气氛，所以老师呢可以允许你们穿的稍微棉质一点。 穿什么呀？ 棉质， 就是说就穿纯棉制品是吧？ 哎，纯棉制品。 老师，我们家不像咱们家那样， 舒服一些，透气性也好。我们老师几个商讨一下。 老师现场商讨。 老师们已经开完会了。 我觉得像裁判现场讨论怎么办呢？ 我的提议终于获得了其他老师的认同。 老师以前都被否定了。 在一个西南角，咱们学校西南角的一个杨树林里边，3000 什么林？ 树林，杨树林。 杨树林，我以为是人名呢。 3000平米的树林里面，我们将把教室移到那里。 啊，教室挪那儿。 到时候大家会听到鸟叫啊，树叶沙沙的作响啊，这是一个很大的一片杨树林啊。小风轻轻地吹着，旁边正好有条河。哎，这符合了咱们同学要水的这个心理。 您那意思我要水要跳河是吧？ 有花啊，有草啊，有这个鸟叫。好，那么我们明天的考试就移在这个考场了。 好， 希望大家做好准备。 好， 明天见。第二天。 哎呦， 来啦 来啦，这片树林还真开阔。 我爷爷老在这儿遛鸟。 不是，这一片谁给摆的呀？ 你看看这片树林还真密，一空搭一空搭一空搭摆的全是课桌。 这甭问了，老师肯定昨天登台做法，这儿摆的是阵呢。 哎，你要说这么看还真是啊。这叫什么阵呢？ 这叫考前课桌阵。 刚才我们几个在小溪边搓着脚，一边背着背题，心情都非常愉悦。 你在哪儿搓脚来着？ 溪水那边。 你是下游搓的上游搓的？ 上游呀。 对。 不是， 考试了。 咱们在树林里的铃铃铃是哪儿来的？ 那是摇的。好，考试。 我听着像出操 啊。这题我会。哎，这题我会。 今儿考试声这么大呀，怎么还在嚷嚷着呢？老师，这题我不会。 收卷收卷收卷。 树林里考试比网上都快，这就收卷。 咱们树林里呢也各个角落都装了喇叭啊。 啊， 同学们收卷了啊。 这老师昨晚得多大工程，又摆桌子又按喇叭。 老师就在这儿判卷了啊。 现场办公。 老师这儿不长，上面一鸟窝。 鸟窝如果砸中了，那才是惊喜呢。 哎呦，老师让我卷就不要了。 经过树林下考试的实践，我们发现我校成绩一次比一次好，一期比一期高，而且未出现一起违纪现象，同学们普遍感到心胸开阔，神清气爽。 老师怎么调查的？ 好，经决定，我们的体育课也在这里上了啊。 哎呦，在这儿树林里上体育课， 凭什么放风呢？ 要下雨了，要下雨了。 这喇叭还没撤呢。 收。 收，老师有法术呀。 故事呢，把原来的新闻进行了改编和演绎啊。不过呢，说在树林里考试是不是有这么个事儿？还真是有。河南新乡的考生就是在树林里考的事儿。哎呀，凉风习习，枝繁叶茂的这个树林比相对沉闷的教室更多了一分清静轻松，所以呢，学生真是在这个放松公平的环境中考出了不错的成绩。 期末考试为了让大家能够缓解教室内的紧张情绪，同时有一个良好的考试环境，所以决定把考场搬到树林里，有利于大家轻松考出好成绩。从 从另外一个方面讲呢，这样还能够严肃考风考纪，让学生们能考出真实的成绩。对这样的做法，学生们还都表示了支持。 老师，我不支持在树林里考试。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成绩越来越差了。 那主要是你树上的那个鸟窝。 成双对。 柿子树下的棋盘，胡同里传来叫卖，街边举着糖葫芦，家门口的副食店，北京的声音，北京人的情怀，北京城里的故事说不尽。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这儿的生活在继续。娱乐七十二变，小底英宁王大磊恭候您。 快来接隔壁胡同。哟，李婶儿， 啊， 你这么高兴干嘛去啊？ 嗨，这不是儿子今天 回来了。 我还没说完呢，不只是回来了。升职调了一级，从那个经理调主管了。嘿，工资涨了得有上千块呢。 哟，真不错。那你给儿子怎么奖励他呀？ 包饺子。 哎，李婶儿， 哎， 这么高兴干嘛去？ 又问一遍，今天是好日子 啊， 儿子升职。 哎呦，太棒了 啊！ 以前是经理， 看看 现在调副经理。 往下调啊？ 不是，不， 主管， 呵， 主管， 你看看人儿子多有出息、啊， 真是、 啊。像你那儿子， 我那儿子不行， 天天在外面惹祸。 我那儿子不才两岁吗？ 大爷给你惹这祸也不行。哎呦，不说了，不说了。 真是羡慕你， 龙生龙，凤生凤啊。 对。 我随便提一句啊，我们那小子呀，被派到国外去。 哦，吓我一跳，我以为是背叛呢。 我也听到是背叛了，到国外去了。 现在在那个阳光的加州啊，住着豁大一房子。 哎呦喂、哎， 给人看房去了。 前院后院都是他自己的， 不 是 这么大房住不了人。 不是你听说前院后院都是他那房子不是他的呀？ 他住院里。 带花园的房子。 哎呦， 大的呀都不适应。 那叫花房洋园。 嗯，花园洋房。但我听说加州不是没什么人吗？ 不有牛肉面吗？ 我们那加州那块热闹着呢。 你们那加州 是加利福尼亚州啊，还是佳木斯那儿有什么自治州啊？ 反正甭说了，月薪非常的高。 到这也拿月薪呢？ 讲年薪呀、啊，我怕你们不懂。 他有什么不懂？就是多了结账的事儿。 就是的。 这刚从美国要回来， 一除十二不就得了吗？ 老在美国吃不上饺子，孩子想得慌。 哎呦， 孩子回来啦！ 对对对， 小 子混不下 去了。这么一提、啊，还得恭喜您，孩子又生了。 不不不，我现在还是得恭喜你，你儿子回来一趟可不容易。都加了州了，要说你这儿子比我儿子可高多了。 哎呀，买饺子馅儿去，你们那弄什么馅儿的呀？我打听一下。 你不知道啊？ 嗯， 我儿子最爱吃扁豆的。 哦，我们儿子呀最爱吃韭菜的。 哎呦，要是你儿子味儿可大多了、嗯， 那才叫香呢。 哎呦，那才叫味儿呢。 哎， 我那儿子才两岁，这不到你们地里边这边薅扁豆，那边揪韭菜的吗？ 哎，那你儿子能吃饺子吗？ 两岁能吃饺子了。 能吃吧？ 嗯， 那我做好了给你们送一个去，楼上楼 一个。 你儿子两个， 两岁不至于只有吃一个， 我这还有一个呢。 哦， 这两岁就吃 俩。两岁你指着吃吃坏了。 对呀、 啊、哦，两岁就能吃俩。 这个儿子吃大了。 什么？ 怎么吃大了？ 小孩可不能贪嘴。 对， 楼上楼下。得了，不聊了，买去了。 那我回家坐去了啊！ 哎呦，还弄我那儿子去吧。 儿子回来 嚯，这声够大的，给我叫一把，破我非再剁会儿。 什么意思啊？你玩啪！ 不就吃韭菜吗？至于吗？ 最后一把， 这是俩人剁多少馅儿？儿子真能吃，这真是半年没吃过饺子。 叫板，得，我给你来个这百鸟朝凤啊！ 还在喊呢，说你看我的，我双刀会剁。 楼上这两家干嘛呢？哎呦，怎么了？ 阳台没了。 哎，哎呦，这怎么阳台掉了？ 李姐，这事儿得跟你说说。 哎，我说小徐， 七楼的阳台你掉到人家下面妹子家里去， 那你六楼的也没好啊，你六楼的不也掉下去了？这都赖你。 对，我们家菜墩子上，又没直接剁到凉台上。 是，你是没直接剁凉台，可是这叫什么你不知道，这叫共振。我儿子给我讲过，这共振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夸一不用你剁就能塌。 儿子，以后可不能在楼下偷菜了，他们真拿阳台砸咱们。 剧情呢有夸张表演的成分啊，但是真实的事情确实发生在了沈阳。这个李阿姨就回忆了，那天呢她在客厅里剁饺子馅，就听到这个阳台传来的噼里啪啦的声音，几秒钟之后突然听见轰隆的一声巨响，再一看呀，阳台没了。 哪儿去了呢？没远，掉楼下了。事故发生在当天的下午2点多，七楼八楼整个阳台坠落到五楼。事故发生的时候，六楼没人在家，七楼和五楼呢也住户也没有人停留在阳台上。事故没造成人员伤亡，但是给这几家甚至给全楼的居民都吓了一大跳。 据附近的居民反映，事发楼体上露出了不规则的断面，部分石板压塌了五楼阳台的上半部，阳台的石块和水泥也没有粗钢筋连着，因此有附近的居民担心自己家的楼房的安全。 这个楼呢是13年的回迁房，这次事故呢庆幸没有人员伤亡。那么这个小区呢还挂着市级的安全小区的牌子。最近呢快乐大街的几位街坊们就议论了，说那大妈下次剁馅儿能不能轻点啊。还有一位说，所以我们家热衷换房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这边没有快换了。 儿子，别吃饺子了，改挂面吧。 别老在你们家压街面，上回掉阳台，这回不定掉哪儿呢。 这节目听的是我， 不如马上散伙。 这节目我是主力， 明儿就找人代替。 这节目没我不行， 这说的不是英宁。 各位各位，散了吧散了吧，还是这仨人，小底、 英宁、 王大磊。 您来的真算巧啊，您要买色人我们这都没有。 娱乐七十二变，触动您笑的神经。快乐大学，于兆凤。 嗯，怎么着，这不是又打算跟我比拼呢？ 我一向没有跟你比，我就随便的考。我真对学习你还不知道，就是那么一回事儿。你是比较勤奋的、 哎、 刻苦的，一心要勇夺全班第一、全年级第一的。 你那意思就是说啊，我是傻学，你是巧学，好像不学习。 当然不对了，谁呀、 啊？谁呀、 啊？二位同学。 嗯。 要护送的吗？ 哦，现在还不用呢，这不才8点多吗？ 是，我们是校园110。 我知道啊，这个事儿学校都通知了 啊。我们现在呢，有这么项服务，就是您要是自习晚回宿舍，我们可以护送您回去。 不是深夜吗？ 就我护完你们回去，我还就今儿还有点别的事儿啊。 哦，你就是咱们学校那个护工是吧？ 我是保安，护卫队。 护卫。就是、 护卫巡逻 带刀吗？ 最近不让带，我们都带棍。 我们这 跟你开玩笑呢，带刀护卫嘛。 哈哈哈没看我不知道啊，谢谢。那 把门带上吧。 哎呀呀、哎、 呀！你老说比，我跟你比吗？我随便考。 没有比，你把这些成绩都记得那么清楚？得了，我呀这回可真不跟你比了，顶多呀超你三分，行吗？ 超得过去吗？你不相信？算了，做题吧，别说话了。 我跟你说，我不会说，每回都是你说，说一六个不让我说，然后你呢就说得，别说了，随时人家还得学习呢。 你知道几点了吗？ 随时让人讨厌。 已经快十点了，你还在这儿说？你看你看会了几道题啊？喂，哎，谁呀？ 二位，要护送吗？ 你怎么又回来了？ 是，我是说今儿啊，正好我约点事儿，我要给你们护送回去呢，然后我就可以休息了。 嗯 啊，要护送吗？差不多的，该送的我们都送回去了。 十点半，图书馆不才那个关门吗？ 啊，现在是十点，还有半小时，那个不用护送是吧？ 没有。 啊， 这屋里没什么人了，你换个屋看吧。 哎，行，那要护送的话打110。 知道知道， 我们是护卫队的。 对，我知道，带刀护卫队嘛。 啊，对，您可乐，我这也是个笑话。 啊 ，Miss Three，Here，Miss Three，Yes，Three。哎呀，这些英语真的太简单，每次出题都出这么简单题。图书馆已经关了，走吧，别跟这儿耗着了。 走就走。给您护工打电话。 看几页了你？ 还看几页？我都看着整个一棵树了，还看几页？这人都哪儿去了？ 谁？ 我，要护送吗？ 还没明白吗？ 要护送， 这就是撵咱们赶紧走。 哎，这 不是很有可能是喜欢你？ 你的意思，比如说这想让我说他喜欢你吗？ 不是， 别闹了你。 二位先别讨论这，要护送吗？ 哦，现在不用。 11点还不用？ 才十一点。 才十一点。 哦，你问问那个同学吧。 哦，您护送吗？ 嗯。哦，才想起来。 没听见？护送吗？ 那 什么呀？小宁，您用不用护送？ 不用。 不用啊。这俩人也是， 我是不会先的， 下不了班。知道我今儿约了人了，晚上有事儿，这还 看第几页了？ 看第六页。 才看第六页啊？ 嗯， 那本看了吗？ 看完了。 这干嘛呢？二位就盯着他们俩就行了，也没别人了。 这个人一定得防着点，净用麻痹别人的方法，自己加油学习，不像个正常女学生。 我都分析出别的来了。 哎，他呀天生就是攀比之心，哎，处处都得拔尖，至于吗？有什么用啊？关键是得把能力学到手。哼， 俩是不是旁白戏的一人一句啊？ 哎，怎么啦？ 二位你们要是有意见干脆大声互相说得了。 没有，我们在背书。 这背的什么书啊？ 你管 这事儿不归我管，我就管护送。 这个事儿已经被我们演绎成了夸张喜剧。那实际上呢，在武汉大学啊，人家女生呢，如果是说遇到深夜学习晚归啊，拨打一个校园110，即刻就会有保安开着巡逻车护送学生回到寝室。那为什么是武汉大学呢？哎，因为啊，学校的面积较大，而且路况复杂。有的地方啊，晚上路灯比较昏暗，为了确保晚归学生的安全，所以学校鼓励学生打电话求助。你好，啊、我需要护。 你需要护？您需要谁？ 对，您别中英文一块儿说行不行？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72变，多联络，多接洽。